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 老师好。 那我们早上讲到出则地里面提到了如何接待客人，如何打招呼，还有送宾的礼仪啊，也都有提到。那在接待的礼仪当中啊，还有一个礼仪啊，也不容忽视，就是接电话的礼仪。我们看看啊，现在的孩子他会不会接电话？我曾经啊打过电话，刚好是朋友的孩子接的。我说你父亲在吗？他说不在。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就挂下去了。所以孩子他假如连接电话都不会啊，除了呢没有公信心之外，把家里的脸怎么样都丢出去了。所以接电话的礼仪啊，我们也必须啊教导小孩。所以小孩子接电话，我们要实际啊让他来操练。那接起电话来说，你好，我叫蔡礼旭，把名字啊报出来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假如说哎，你爸爸在吗？假如爸爸在，他就说啊，请您等一下，我去叫我爸爸。那放下来去叫父亲来听。假如父亲不在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孩子要懂得如何去应对，然后可以请教对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爸爸不在，请问你是哪一位？那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给父亲吗？就是可以询问啊，毕竟啊，人家打电话来，毕竟有事情，所以我们要问清楚，让人家不会白费打这一通电话。那也可以问对方说，请问你有急事吗？假如是急事的话，就可以啊把父亲的行动电话告诉对方知道。所以孩子从小假如懂得如何去应对啊，那他做事的圆熟度啊就会越来越高。那打电话还有最后一个动作，跟长辈打完电话一定等啊长辈先挂了电话，我们啊才挂电话。好，因为可能长辈或许还有一些话，我们呢马上就挂，他可能呢话还没讲已经电话断了。所以这一个动作啊也是处处体现对于长者的恭敬之心。好，那第三个单元谨，我们说要谨言慎行，一言兴邦啊，一言可以上邦，所以生活能谨慎，就可以免掉啊很多的错误，甚至是啊灾难。都有可能。有一个朋友他呢约了他三位好朋友啊一起吃饭，结果来了两位啊，有一位还没到，他在门口啊边等边说，他说怎么该来的还没有来。那这两位坐在屋内的其中一位朋友呢就开始犯疙瘩，该来的没有来，那我是不是不该来的？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有一点不高兴啊就走了。那他一看啊朋友走了，怎么不该走的走了呢？结果最后剩下一位朋友，那我是该走的了。所以那一晚晚餐啊谁吃啊？ 自个吃哈。所以虽然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我们一个人啊，对于讲出去的话也应该啊三思后行，也应该啊提高敏感度，我们出去的话会不会啊伤害到对方，要有这样的谨慎度。所以俗话也讲啊，面对失意人啊，不可说得意之事，这都是在言语当中啊处处流露，为人设想。所以言行要谨慎，而言行的根本啊在一个人的念头。所以真正会修身的人在哪里谨慎啊？在起心动念中谨慎。当念头都能谨慎啊，言语行为就不会有太大的偏颇。比方说我们谨这个部分，就是常常要谨慎，不可以啊浪费时间，不可以糟蹋食物，这种奢的念头、贪的念头、懒的念头、不敬的念头啊，一起来马上就要把它怎么样调伏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呢可以归纳谨这一个部分的教诲啊，可以训练一个人啊三方面的能力。好，第一个自制力，第二个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第三个做事的能力，好。我们现在小孩啊缺不缺这三种能力？所以啊一定是有教啊才会啊。所以我们之前也提过啊，在汕头有一个孩子7岁啊，刚好他们老师啊教他们弟子规教了1-2个月，老师想说啊让他们上来啊发表一下这一段学习的感受跟成长，所以邀来啊他们的父母啊坐在底下听了、啊。这个孩子上来讲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学的《弟子规》啊，才知道啊，做人啊，原来啊要孝顺。”这句话有没有味道？关键字在“原来啊”。我们大人常常都说他都这么大了应该知道，这个应该啊有待商榷了，因为中国圣贤的教诲已经断了1-2代了，所以很多的孩子行为偏颇啊，我们先不要责怪他，长辈要先反省到底我们有没有教，而这个教啊又不是嘴上教哦，而是什么有没有以身作则才是。这个孩子接着又说，他说：“我还没学弟子规以前啊，每天都在想啊如何啊谋害父母。7岁啊，他的妈妈坐在底下突然瞠目结舌，他绝对不相信他的孩子居然会想要啊谋害他们。”诸位朋友，我们知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？知不知道孩子每天在做什么说什么？知不知道？当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 那怎么教？所以确实啊，教育需要用心，需要耐心啊。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啊，去了解孩子，去关怀他，才能慢慢让他循规啊蹈矩。那为什么一个七岁的孩子会想谋害父母？这就是父子啊无亲啊。父子有亲，有没有可能这样？那为什么现在父子无亲？原因在哪？父母很努力赚钱，都没有时间陪他，那他跟谁比较亲？跟补习班老师亲，跟佣人比较亲。那妈妈呢？父母啊，有时候为了虚荣，为了面子，又把他送去啊，补一大堆东西，他越学啊，越怨烦。而这样的心境啊，这样的情绪啊，父母有没有察觉啊？可能没有察觉。所以我们啊，真正啊，要花一点心啊，去了解孩子的心情，孩子的想法、看法才行。那我们一定啊，要把原因找出来啊，才容易呢，进一步啊，教导孩子。那仅这个部分，现在的孩子啊，自知力不够，所以仅一开始朝起早啊，夜眠迟，老易至惜此时，就是呢，一个人能够啊，生活有规律，绝对不要啊，常常啊睡懒觉，这个也是啊一个自制力。对饮食勿拣择，食适可勿过则，所以在饮食方面呢、啊，他也懂得节制，所以都是在训练一个孩子的自制能力。第二个方面，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置冠服有定位，勿乱顿置污秽。虽然只是讲了两个东西，衣服帽子要放好，那我们能不能只教衣服跟帽子放好啊？应该教什么？一切物品，甚至于一切时间啊，都应该让它有所规律。所谓动物啊，归原，动的东西啊，应该再放回原处。这些生活的能力啊，他才懂得如何不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。现在啊，听说很多大学生还请佣人帮他洗衣服，帮他打扫家里，花谁的钱啊？花父母的钱去请佣人来打扫。所以确实啊，现在的学生啊，在生活能力方面啊，真的要加强。当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啊，那他以后在事业、在家业当中有没有办法承担呢？那就很困难了。而我们做父母的，假如不让他多锻炼，把这些事啊都扛在自己肩上，那请问为人父母能扛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现在很多人结完婚生了孩子，交给谁啊？都是爷爷奶奶带的。那到底呢，这个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才会清闲呢？我想可能呢，连眼睛闭上了都怎么样，都无法清闲。这样的人生啊，好不好？表面上啊，好像我帮了儿子怎么样一把，事实上啊， 他当父亲当母亲啊，没有尽责，也没有学到这些本事应尽的本分呢。所以我们把孩子应该做的工作，应该尽的本分回归给他，他的人生啊才会过得充实，才会过得啊问心无愧，这样才会啊圆满。好，那第三个能力啊是做事的能力。所以事勿忙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略，是非宜啊勿轻诺，苟轻诺进退错，这个都是做事的能力。所以谨这个部分呢，有这几个方面啊可以提升孩子这些能力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就经文啊一句一句啊来讨论。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此时，晨闭冠，兼漱口，便尿回，则净手。提到这个时间呢、啊，中国圣者啊是最重视光阴的，最熟悉的话，一寸光阴，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说是这样说啦，你有这个感觉吗？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有。那我们去问问十几岁的孩子，他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很困难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珍惜时间？好，我们看看很多古代留名青史的这些读书人，对时间啊都非常的珍惜。比方说司马光，司马光呢用了19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，叫《资治通鉴》。他为了怕自己啊睡太多，所以用木头啊做了一个圆形的枕头。好，圆形的枕头睡起来怎么样？只要稍微翻一下可能就滑下来。所以呢他只要呢醒过来了啊，已经稍微休息了，他就马上啊再继续工作。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态度精神啊，所以他全心全意啊完成这一部巨作。那什么样的动力啊让他宁可少睡觉也要多做事啊？诸位朋友，什么动力？为国家的动力啊，为往后子孙造福的动力。因为啊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只要啊他们肯熟读这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相信啊人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过失。所谓啊见往能知来，所以就是他有这一份使命啊才能推动他这样的积极精进，把这一本书做好。所以王阳明先生曾经提到啊，一个人志不立，无以成事啊。一个人没有立志啊，这一生能不能把事做好？不可能。所以呢要能珍惜时间啊，首先还要先立定人生的 志向。人生啊很短暂，那我们呢运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啊，要对得起父母啊的养育之恩，要对得起啊兄弟姐妹的照顾，要对得起成长过程中需非常多长者的提携，要对得起啊我们国家对我们的诸多照顾。所以当一个人啊念念会念着这些恩德，他将尽心尽力啊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进一步啊奉献社会。所以一个人他要能珍惜时间啊，还要从啊对人的恭敬开始。当他对父母对关怀他的人都能恭敬，他就不愿意啊糟蹋自己，而让这些关爱他的人啊伤心难过了。所以当一个人他懂得去完成他人生的本分使命，那没有人去推他，他也会啊快步向前。而人常常会啊忽略光阴啊，就是对时间啊一去不复返的敏感度啊怎么样不够。所以有一位智慧者啊曾经说过，他说一个人从生下来啊只有一件事没有停过，哪一件事啊就是呢从生下来就一直啊往死亡的大路啊迈进，从没有啊停过。所以我们刚过完新年了，代表新的一年又来了。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代表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还有多少啊重要的事该做的事啊还没有做。明代啊有一位画家叫文家，他就曾经啊写到一首诗，也是给我们啊期许提醒。他写到啊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啊，我生待明日，万事啊成蹉跎了。假如我们只常常想着还有明天还有明年呢、啊、那这个光阴呢、啊、可能就会在无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流失掉，这样啊就太可惜了。我到海口去做了四个多月，突然啊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人生啊有一个遗憾，就是啊当你觉得很多事很重要必须做一定要去做，但是啊你却没有能力去做，那个时候你会非常懊悔非常痛苦。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推广中国文化，可以利益众人的时候，回过头来一看自己往后的人生啊没有好好利用，能力又不足又帮不上忙，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很难受。就好像明明看到一个人快溺死了，你却怎么样？不会游泳，无法救他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好好教导，而这个时候我们却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的时候，那将是人生啊很大的遗憾。所以我们不要啊让人生有这样的遗憾产生，就要赶快啊积极努力提升自己的什么智慧啊。因为只要有智慧，人生的问题啊绝对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现在人生第一要事不是赚钱啊，而是什么？开智慧啊，增长智慧。没有智慧，你人生就会下错很多抉择。你光是收拾这些错误的抉择啊，就可以耗掉你大半的人生了。所以生涯规划第一要事啊，是要学习，要成长，要长智慧。那我们来看看，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是比学生时代用功还是不用功？很多人是毕完大业就跟大学毕业就跟书本怎么样说拜拜了。其实啊，你人生很多的本事啊是出了社会才是真正要怎么样学习历练的时候，可是我们的态度却是停止学习，难怪人生啊越走怎么样越沉重。为什么这么多事都不如我想象，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每天呢借酒消愁，愁更头，醒过来还是要解决。所以人生啊要有所取舍，要赶快啊拿更多的时间来好好啊跟圣贤人学习。好，那我们先有珍惜时间的态度，进一步啊也要教导孩子珍惜时间。有一个家长刚好孩子呢游手好闲，不爱念书。那这个家长呢，很希望啊，能够呢，引导孩子对时间呢、啊、有所重视。他就找了、啊、一条八寸长的木棍，干什么？啊，找了一串八寸长的木棍，很多小朋友一听说打他，哦，打人家。用八寸长太恐怖了吧。他父亲啊拿了一个八寸长的木棍，就跟他说，人生啊就好像这一条长长的木棍，八寸代表八十岁，当你二十岁以前啊你还没有能力啊帮助家庭帮助社会，你只能啊接受大家对你的服务，对你的奉献。所以这一段呢、啊、你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要啊砍掉。就拿着一个斧头啊把前面两寸怎么样切断。这个动作啊给他的孩子震了一下。他接着又说，人六十岁以后啊年老体衰啊，对家庭对社会啊也贡献不大，所以这一段啊我们呢也要把它去掉，就啪再砍了一下。 接下来这一段呢，他的父亲啊，又给他分成三份。接下来这些时光啊，你光是睡觉啊，就用掉了三分之一，所以要砍，啪！这个孩子啊，开始有点紧张了。那父亲接着又说：“你每天要吃饭，要洗澡，要一大堆生活作息，都不能省的时间啊，这一段呢，也要再砍掉。”孩子就说了：“爸爸，你别砍了，我知道了。”他爸爸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人啊，还有很多时间啊，是生病啊，躺在病床上，这一段也要砍了。”他的儿子去拉他的手：“爸爸，我以后不浪费时间了。”儿子，你不懂，你每天又讲了多少废话。所以确实啊，引导孩子要有正确的观念，也需要我们为人家长啊，用许多的善巧方便。因为现在孩子不喜欢啊，听大人说教，所以这些时间点啊，我们也要啊，好好去掌握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位母亲呢、啊，刚好他的孩子啊念小学一年级，啊早上起来啊，孩子就磨磨蹭蹭，那他妈妈呢一看呢，他必然会迟到，可是啊也没去制止他，这样做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先让他承受自己怎么样拖拖拉拉的结果。所以他妈妈呢就不去制止他，看他拖到什么时候。结果确实啊，他那个现在小孩子呢连那个牙刷牙膏啊上面都画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刷牙的时候还要玩两下。结果果不其然啊，去上课的时候呢迟到了，所有的同学都去升旗了，这个妈妈跟着孩子一起到学校去呢，一看孩子啊没有去升旗。那因为他们中午啊有回家休息，下午再去，结果这个母亲啊看儿子回来呢蹦蹦跳跳还面带微笑，她想呢一定是老师啊没有处罚他，不然怎么一点惭愧的脸都没有？假如你是妈妈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所以教育哈、啊，这三个字啊，要时时提得起来啊，要慎于死。孩子一开始的错误啊，假如没有修正过来，等他养成习惯，你到时候就要跟他怎么样拔河了，就累了。所以这个母亲啊就主动打电话给他的班导师班主任，就打来，他第一句话就跟班主任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儿子今天迟到。”那一位老师就说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没关系没关系。”这位妈妈说：“怎么可以？没关系。”那接着这位班主任就说了：“我说没关系啊，是想说呢，你是不是又要来替儿子解释说他为什么迟到了？”所以你看，从老师的反应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孩子犯错啊，谁在帮他掩饰啊？这是害了他、啊。所以呢，接着这一位母亲啊，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啊，这大有关系啊，你下午啊，一定要狠狠的教训批评他。”结果这个老师就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现在还有母亲啊，来讨批评教训的。”所以啊， 溺爱的孩子啊，反而会怎么样？害了他。所以这一位小朋友啊，下午回来啊，脸色怎么样？不怎么好看。然后啊，一进门呢，就去啊，拿他的买的闹钟，这个闹钟终于啊，派上用场。哇，结果他很紧张，马上调6:30。哇，然后的心里比较安，就放在那里。哦，他母亲看了就在那里笑，就赶快跑过来跟他说：“你调6:30啊，待会吃饭就响了。”孩子想说调6:30，明天可以叫他。好，没想到啊，一天有24个小时啊，有2个6:30。所以呢，他母亲这么一讲啊，他才啊恍然大悟，对哦，好，这吃饱饭以后啊再来调。所以这个母亲啊，并没有骂他，只抓住了这个机会教育点啊。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啊，不管他到哪里，他的闹钟都怎么样，带在身上，所以就养成了这个好的习惯，就不会迟到，也不会啊赖床。所以教育孩子啊，我们也要时时啊掌握这些重要的时机点。好，那一个人啊，如何珍惜时间？从我们刚刚所叙述的这些故事啊，我们就可以掌握到，要先立志，再来啊也要有所计划，有所规划。如何啊？把孩子教好。我的事业啊，也有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目标。这样你才会知道啊，这一步一步啊，如何跨过去，如何运用。那接着呢，我们也要啊，少讲一些啊无关紧要的话。你看人一打开话匣子聊多久啊？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那时间很快啊就流逝过去。所以言语啊，话说多啊不如少，因为可以拿这些时间啊再好好怎么样学习。而且啊，假如话说的太多啊，又这些话又传出去啊，又有一大堆啊是是非非，那你啊人就烦死了。另外呢，也要啊少打烦恼。有一个实验啊，研究的结果是50%啊的烦恼是烦恼未来，40%的烦恼是烦恼过去，只有10%是怎么样用在啊当下。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，就叫所有的人啊把他现在在烦恼的事啊写下来，然后就放在抽屉。一个礼拜以后啊，他们又来上课，说来，你们现在把上个礼拜在烦恼的事啊拿出来一看，90%啊都是不需要烦恼的。他说好，再放回去。又过了2个礼拜，总共3个礼拜，再拿出来一看，通通怎么样不需要烦恼。所以中国话有一句成语叫什么？杞人呐、忧天呐、就耗掉我们呐、很多的时间呐、跟金钱。所以应该要努力的是增长智慧，下对抉择，人生才会少走冤枉路。所以 投入学习的时间啊，绝对啊不能减少。好，那这里啊是提到整个我们对于啊珍惜时间的一些观念。那我们接着啊看下一句，陈璧冠兼漱口，便尿回则净手。这是提到啊一个人的整洁习惯。俗话说的，整洁为强身之本，你要爱干净，身体才不会有一些病毒或者一些细菌造成身体的损伤。而当一个人真正爱惜身体啊，其实也在力行孝道。身体发肤啊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弟子规也说，身有伤贻亲忧。所以谨啊，看经文好像啊都是自己的事，事实上啊自己跟别人啊是互相关联的，息息相关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身体搞不好，一定会让这些至亲啊替我们担忧。所以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有提到一句教诲，说到啊，父母为其疾之忧。父母啊，最担忧的就是孩子的疾病。这个疾啊，我们可以当作生病看，也可以当作啊坏习惯、坏毛病看。所以爱整洁才不会身体受伤，然后生活有规律啊，这个也是啊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。再来，当你做事谨慎啊，就不容易啊犯很多过失，这也是啊让父母能够安心放心。所以这个极致呢，我们可以广义啊来解释，就是在身体健康、在为人处事当中，都不要啊犯不好的过失，以至于啊让父母啊担忧了。而一个人啊很爱惜身体、很爱整洁，也是对别人的什么尊重。所谓自重而后人重，当你自己啊重视整洁，穿衣服也穿得很整齐，人家就会敬你啊三分。当我们自己蓬头垢面，身上呢又脏脏的，那他人还没跟你相交往，已经对你怎么样有所轻视、有所轻慢。所以当别人瞧不起我们呢、啊、我们首先啊不要责怪别人，要先怎么样，先反观自照，看看是自己是不是在这些礼节当中啊有所缺失。好，陈璧冠兼漱口，这个是把我们的口气啊能够啊保持清洁。因为啊人与人每天啊在言语当中的交谈很多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。假如孩子不刷牙，那口气很不好，那到学校去啊他的人际关系会怎么样，大受影响。当孩子从小人际关系不好， 对他的自信心啊，也是一种什么伤害。因为我们曾经带过学生啊，是身体都很脏，所有的同学啊，都排斥他，所以这个习惯的养成啊，确实啊，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成人呢，假如有口臭的话，也会影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。那一个人有口臭啊，就是体内的毒素怎么样太多了，所以呢都溢出来了。那为什么人的毒素会这么多？跟他吃的东西有关，所谓啊病从口入的。那其中还跟一个因素很有关系，就是啊吃宵夜。诸位朋友常不常吃宵夜？不常啊。吃宵夜的人啊口臭的比例啊很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他们在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多甚至于在半夜啊才吃下这些食物。有的呢又吃海产又吃大鱼大肉。好，一吃下去过了一两个小时呢他去睡觉了。好，一躺下去身体所有的功能啊只有两个器官还在动。哪两个？哦，心脏。心脏不跳就麻烦了。好，还要呼吸。其他的内脏啊都会跟你说，主人啊我先关门休息一下，明天啊再来。所以胃啊也停止消化。所以这一些食物这一些肉啊就在胃里面怎么样那里发酸发臭了。因为体内啊在胃里面是胃酸，食物很容易坏。而且温度啊又37度。所以这些东西很快啊就会腐败。腐败以后啊这些毒素啊就会在你的全身循环了。所以吃宵夜确实对身体啊有不好的坏处。这个我们呢也要注意到。下一句，便尿回则净手，就是上完厕所啊要先把手啊洗一洗啊，时时注意到啊手上的清洁，因为人吃东西啊都是啊会跟用手拿有关，假如手上有细菌就容易造成了身体的损害。那除了上完厕所要洗手，还有哪一些时候必须要注意洗手？哦，饭前呢，一定要洗手。哦，诸位朋友啊，你要多多去观察，因为啊，你讲的越细啊，孩子的警觉性就怎么样，就越高。你不要忽略啊，你这样一点一点提啊，其实孩子的记忆力啊特别好，都会帮你记住。因为我常常呢跟孩子提醒一些事啊，我自己都忘了，小孩都怎么样都还会提醒我。那常常看到很多大人啊在算钱算钞票，然后一边翻一边怎么样手指就舔一下，这个都是不良示范，要多注意。好，所以这些生活习惯要注意整洁，才能让身体健康，也可以啊当孩子的好榜样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段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。预备起。必正。 纽臂结，袜与履俱紧切，置冠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致污秽。好，冠必正，纽必结，袜与履俱紧切。这个是提到一个人的仪容要端庄。假如今天我在这里演讲，然后呢，前面的扣子呢有两个没有扣，你们看了会怎么样？可能一半的人都走了，连穿衣服都不会穿，还讲什么课？所以啊，古代的人呢很注重仪容，他们时时提醒自己要三正。第一个，帽带要正，第二个，裤带要正，第三个，鞋带要正，所以时时都会检查一下帽子有没有戴歪，然后啊，裤子有没有扎好，不然掉下去就麻烦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鞋子啊，也要绑好，不要松松垮垮的，走起路还来发出声音，然后人家看了就会轻慢你。那刚好有一次啊，我去上课，时间啊比较紧迫，那在海口啊，有一个交通工具啊，叫摩的，你们听过没有？摩的的意思呢，就是 motorcycle 的的啦，的就是像计程车，所以很多都是骑着摩托车啊，载一个客人。我马上呢就叫了一台摩的啊，赶到讲课会场。到了以后啊，我就进去上课，没迟到。就讲完课呢，我走下来就去厕所，结果一照镜子啊，我的头发是翘起来的。因为一路啊，这个一边坐车呢，风就一直吹啊，所以我在那里讲了两个小时，居然都没人告诉我。哦，后来我出来就跟这些中心的老师说，你们怎么都没提醒我一下，害我出糗两个小时。好，所以我们处处啊要谨慎仪容啊，才不会啊出现这些啊糗事。那在春秋时代啊，有一个大臣啊叫赵宣子，他是晋国的大臣，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啊在位，那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，那很不听话，都不知道啊好好呢爱护人民，所以这个赵宣子啊，他很忠诚，就常常啊直言不讳啊劝他的君主，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啊，派杀手处理啊，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啊，就要去把赵宣子啊刺杀。那刚好啊，早朝都是很早的时间，所以处理啊是抓在早朝以前的时间啊，就到了赵宣子的家里。结果一看啊，因为赵宣子起得太早，所以他已经把整个朝服啊穿得整整齐齐，正襟危坐，在闭目养神。而他这种仪容啊，威仪啊，处理一看啊，非常的感动。他说啊， 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啊，都如此恭敬。想必啊，在有人的时候啊，也都一定是啊，非常的认真办理国事，对人一定都非常的谦逊恭敬才是。所以他说啊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绝对是国家的栋梁，是人民的主人。我不能杀他，杀了他我就不忠了。可是因为啊，是晋灵公，是国君啊交代他的事，假如他没有做啊，他就不信了，没守信用，所以处理当场啊，就对着那一棵槐树啊，就撞头啊，致敬了。所以从这一个故事啊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当一个人仪容端庄，就能赢得他人对他的尊敬。也由于这样的恭敬态度啊，救了自己一条生命。所以这一些生活的细节啊，我们也不可不慎。好，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